谁舍得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却不敢回头望，狠不下心就不了两败俱伤。看完了就不用太纠缠，也许有点伤感，还是顺其自然，忘掉承诺，何苦强求地久天长。一个人多简单，我想不如暂时分手看看，不如把未来暂时留给自己打算，什么遗憾，什么习惯，现在都别说的那么逞强，就让我们暂时分手看看， 自己当坚强变无情，在变距离，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再也不行，甜美的爱情痛在诠释了爱的宿命，的浪漫热情吵到不行，但却让我走上了奇妙旅行，挡不住的太阳不管我抵抗，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给我把阴影都释放，心解冻之后变得滚烫，挡不住的太阳。

东来东往吗？东来东往对于音乐很执着也很真诚，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他的音乐理念更加注重于音乐本身，能够赋予音符的活力。他具有着青春偶像的气质，综合素质比较高，形象、音乐、台风等各个方面都很平均，是一位帅气的一位网络歌手。东来东往凭借着别说你的眼泪我无所谓加油呼啸，是众多的网络歌手当中的佼佼者，面对公益事业更是为善不该后人啊。继续听到来自东来东往没那么坚强。 等待没关系，唱首老歌翻翻曾经，孤单没关系，再看一遍那场电影。可想你让我拿什么打发这寂寞，你的表情已变成我的心情。忘记没关系，刚好经历一下疫情，失语没关系，顺便可以出来透透气。可爱你让我怎么放弃执着，那些说好的我们说好的你是否还记得，到底要多坚强才能说我爱你，我和你还有多远的距离，多努力才可以看起来毫不费力，只是不想让你看到我哭泣。我没那么坚强，我只是在逞强，不会害怕在爱情里受伤，请原谅这爱的痛已没办法假装，再坚持眼泪还停在眼眶。在爱情里受伤，请原谅这爱的痛已没办法假装，再坚持眼泪还停在眼眶。 哒滴哒滴哒，舞步踢踏。 踢踏踢踏，每一步都是悲伤的挣扎，带着牵挂。谁都不想先停下，我穿着纯白的薄纱，跟着它旋转在灯下，直到是最后一次拥着它。日出后就应该试着忘了，要试着忘了它。我离不开它，也留不住它，心像空荡大厅，一切就要蒸发。我离不开它，风留不住沙，远距离的牵挂，数思念的时差，更寂寞的话。

个人面对整夜的心碎。在下雪，意味着离别，我心头的雪不知还要多久才溶解。说好两颗心要撑着雪，想念在那拥抱的季节，太狼狈，穿越了诺言。在茫茫的世界，谁沉睡？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一个人。世界虽残雪，所有快乐都已流成泪，而我要怎么面对整夜的心碎。 彻底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

看得见，原来那个你幸福的关系。你在问我在转，错过的人已不在，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不再问还在转，明知忘记会很难，我一路上跌跌撞撞，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付出过是不是就换得回希望？或许再乱世界最宽，缘分毕竟在等。路太弯，梦在转，错过的人已不在，以为我能习惯一个人的安全感。我在问还在转，一直忘记会很难，我一路上跌跌撞撞，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我一路上跌跌撞撞，却找不回拥抱的形状。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相信很多恋爱当中的男女心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疑问，那究竟什么才是幸福呢？总觉得这样的一个词儿太笼统，我想幸福也只是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用来感受的东西。一个人一生当中可以爱上很多人，等你真正获得真正属于你的幸福之后，也就会明白一起的伤痛其实是一种财富，它会让你学会更好的去把握和珍惜你爱的人。继续为你送上来自于周俊伟《抢救爱情》。 这一场倾盆大雨救不了守夜的我，往事的寄托慢动作重播，每一个你的停的，你的发是为谁剪，心疼你憔悴的脸，你一定哭过挣扎了很久，我猜他对你不错。抢救你的爱，你别说你还是很快乐，他不可能给你幸福的，跟命运招手，输的是我，我拼了命还是失了。抢救你的爱，你别说我永远像夜梦，我早已不是他的对手，就算爱情不可能复活，你别说亲爱的再见了。 觉得过不去了，

失去爱情或许并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痛苦吧，更多的时候伤害你的是自己给自己的。如果你想要快乐，谁又能够阻止你的快乐呢？即使你是爱上了一个无赖，有人都说不好，但只要你自己喜欢，你也能够快乐起来哦。继续来为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杰，点亮未来。 时间在追赶未来， 脚步跟随梦想加快，为期成瘾的所有精彩， 我在天地起点呼唤啊，看你就因我年轻， 生命只为点亮未来，让世界变成我的舞台， 让开梦的翅膀丢 现在，就是未来 fly fly fly， 心中不再等待 hi hi hi，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点亮未来，现在就是未来 fly fly fly， 心中不再等待 hi hi hi，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点亮未来。 时间在追赶未来， 脚步跟随梦想加快，为期成瘾的所有精彩， 我在天地起点呼唤。 变成我的舞台， 让开梦的翅膀就 现在，现在就是未来 fly fly fly， 青春不再等待 hi hi hi，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点亮未来，现在就是未来 fly fly fly， 青春不再等待 hi hi hi， 我的心必将照耀时代，我用青春点亮未来，我用青春点亮未 就被占据。 升天复生的记忆，往事痛击不断清晰，习惯就可以更清晰。我没眼睛赢不了你温柔调戏，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忆。用沉默反击， 快进我 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呢？当你知道在街道的那一头有某个人在等你的时候，你所走过的这一段路途也会觉得特别幸福，因为爱是从心底里蔓延开来的，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当你难过或者当你快乐，都会有那么一个怀抱给你承托，给你温暖。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来自黄小琥，不承认还有伤。 好像一扇窗关门声还在回荡，感情的迷惘多半狰狞的模样，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需要痛哭几次去挣扎，该学相信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幸福才会到达。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当信任摇晃慌乱逃离现场。不承认还有伤给我光亮，太悲观所以就太奢望，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 太悲观，所以就。 后，不知道无影走没走，过去早成为回忆，恨我还要爱你，还在梦里偷偷的亲吻你，无法收集有你的空气，无法编辑你那些快乐疯狂的事，无法记录下来那我和我爱我的言语，一切太可惜，恨我爱你，恨我无法找回自己，恨我想你来来回回的想念你，恨我爱你，恨我心底牵着我的手，骄傲地抬着头，骗我笑我吻我的温柔，一直不再有，恨我爱你，恨我无法找回自己，来来回回的想念你，恨我爱你，恨我心底都是回忆，好的你，坏的你，恨我爱你，恨我让你徘徊不去，恨我残忍去执着，到处找死你，恨我爱你，恨我让你完全占据，笑得你流泪的你，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